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燕子飞上 了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体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女司机进私人住宅掉头，被户主强收10元掉头费，这合理吗？咱们现场瞧瞧去。哎呀，这是个什么地儿啊？你说，这也没个口，这怎么掉头啊？ 来，咱们那儿了，咱们那儿了，让着。 那我看我没法跳的话， 这道太窄了，您这么大的车，这么小的道，您这是开导航进来吧？这是进村了，我们这道就这样，就没走过车，这么着 是吗？ 您看大铁门了吗？ 嗯， 我把铁门打开，您那么着转一摸不就过来了吗？ 这还能开开呢？ 一推就开，门可不推开的吗？ 哦，那您帮我您收 来。来，等会儿，还放点啊，来，往这么来， 哎， 往这么来，再往里点，要不然这得坐出去。来，往里，再往里，往里，再往里点，再往里点，大胆。 好， 哎 呦，哪儿来的？让一下，师傅，让一下。 哎，好，我站这儿来。哎， 你是干嘛的？先说，这你是干嘛的？你问你呢，别低头。 哦， 干嘛呢？ 您好，我是好心人。 我什么好？你 这位女士啊，开车来。 你是不是好人不知道？你怎么走我们家来了？ 啊？什么？ 你干嘛的？ 路人。 路人？路人？你不在路上，你怎么上我们家院里来了？ 哇，这您家呀？ 啊？ 哇！ 你哇什么？ 这您家呀？ 怎么着？ 这玩意儿，这草长得啊？ 你先甭说那废话，你是干嘛的？ 这位女士开车呀。200刀，在这儿呢，拧不过弯来了，在您这儿呢来掉头。 我还说呢，你是怎么回事？ 哎，你把玻璃摇下来，他跟你说话呢。 不是他跟您说话吗？ 现在跟您说呢。 怎么调查清楚了吗？这个人我觉得应该不是坏人。 你也不认识他哈？哎，小子，你的问题这样再解决。你看来是我们俩都不认识你，他也不认识你，甭路人了啊！你是不是贼还不好说呢啊？ 我是好心呀。 大黄，先把他看住，先别咬啊，他冻得咬啊！哎，行，这行就别叫我，我还跟那姑娘说事儿呢。你怎么回事？ 你们之间怎么样？ 我们之间没怎么样。我先问你，你是干嘛的？ 是这样的，我呢是被这位大哥介绍到这儿来的。啊，不是， 介绍到这儿来，我这又不找工作。 不是，大哥，您前面规划失败了。 我哪规划失败了？ 您前面这段路的掉头，这个规划非常乱。大哥说了，门可以打开，让我从里边掉。我呢，就 他说门可以打开，让你从里边掉。 GPS 也这么说。 你看清楚这院门口有牌子了吗？ 没有。 那就敢进来。 没有，大哥， 你看这有一门，你就敢进来。 我看大哥的意思就是这院跟他有关系，千丝万缕的关系。 事实证明，他现在都被看起来了，狗正看着他呢。 那真没想到， 你没想到事儿多了。 哥我真不是故意 的。你别靠近我，你怎么意思吧？你想怎么着吧？ 那把他留着您这儿。 你们俩还一伙的？ 不是，我跟他压根儿不认识。 那你把他留我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您可以好好盘盘他，我肯定不是坏人呢。您看我这样， 也不好说。你要这交钱，交钱。 交钱？ 交钱，交钱你再走。 不加，您这还给加油啊？ 我这又不是加油站，我凭什么给你加油啊？ 那 交十块钱掉头费。 十块钱掉头费？ 嚷嚷什么？ 没听说过。 你听相声听多了吧？ 什么叫没听说？没听说过事儿多了。我还没见过那车就愣往里开的呢，这是我们家私宅，私闯民宅，你要想出去就交十块钱。 那您干嘛？您要囚禁我是怎么着？ 我不囚禁你，你可以走啊，你把车留下就行。 车怎么能给您留下来呢？ 那怎么办啊？谁让你进我们家，你私闯民宅，懂吗？ 我以为他是这个。 你以为？你看他房本了？你问他了，这房是他的啊？ 不是大哥，您要没别大哥，大哥， 别别别别别， 别 别别 大 哥， 喝水吧，大哥。 我媳妇一会儿下班。 你真是神清气爽啊！看着， 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神清气爽！ 你想象都能想出来，非常般配。拜托谢导， 我今儿不结婚，甭说吉祥话。 哪天结？ 结过了，掏钱十块钱。 哦，份子钱。 份子钱？谁跟你说笑？谁跟你说笑？ 那改天咱再聊啊。 别别别！改天，今儿怎么办？交钱，不交钱走不了。 哪有您这样的？拉小姑娘要钱。 不是拉小姑娘要钱，我告诉你说，你私闯民宅就不行。 这叫什么费用啊？ 掉头费。 这国家有这个费用吗？ 国家没有，我们家有。 你们家想怎么收就怎么收吗？ 多新鲜，在我这院里，我想怎么收就怎么收，谁让你进来的？ 我 你问这啊，怎么 愿意进来啊？ 您狗跑了， 哎，你把我们家狗怎么了？ 您开着门追那狗跑了， 哎、别玩了，回来。 嗯， 看这人。 您看我是不是替您追狗去？ 开始，还没说你的事儿，你凭什么进来啊？ 这大姐啊，开车， 谁大姐啊？ 你交 你多大年纪？我 你交二十，你交二十。 对，谁大姐了？ 你们俩先争争，先争争。你交二十，他交十块。 要不然怎么着？大哥，咱们商量一下。 谁大哥呀、啊？你管谁叫大哥呢？ 你别横，你先交十块钱呢。他不让你交二十吗？你先交十块钱。 为什么？ 我先走啊。 狗跑了。您看，您不先弄狗去？ 啊，不用狗，认得家，自己能回来，甭来那套。你们俩给三十块钱走人 啊？ 大哥，我跟你这么说吧，您知道我谁吗？您知道我干嘛的吗？我什么背景吗？ 你什么背景？ 您敢听吗？ 你敢说吗？ 我当然敢说了。 你敢说就敢听，我试试看啊！我听听你有多吓人。 我跟您说，咱不是吹，家里啊可有人。 我们家也有人，甭来那 上班呢，我告诉你， 我媳妇也没下班呢。 国家公务员知道吗？ 没有，你有单位就好办。 这一法治社会。 哎，这女的你是哪国家公务员的？ 不是，这男的你什么哪国家公务员的呀？你跟狗好好交流行吗？ 他 跟我说 太脏了，你知道吧？ 那狗是脏，那毛 大黄狗一拍起黄沫子。 嘿嘿嘿，你们俩聊得挺好的是吧？交完钱赶紧走人。 大哥，他们这么着，我们给您那狗洗澡，然后呢？ 哎， 让我们走， 十块钱都掏不出来， 这不合理呀、啊！ 我是好心，为让这大姐、啊、 看不出来 在这开车掉一头。 谁大姐呀？ 我是好心，为这女的开车掉个头。 别好心，赶紧掏钱，这都几点了啊？我还等着做饭呢。 是您，我认为您是先给狗洗完澡，您再做饭。 你要不然这么着，狗洗澡归他，我帮您炒个热个菜。 热个菜。还不给炒啊？ 您家吃剩的呀？那难怪您不给狗洗澡了。 去你！ 这事情是件真事儿。重庆的一个新手女司机不愿意绕远路掉头，开进了私人住宅。这时候正想转换方向的时候，不料进入私宅后，户主立刻出现，把门一关，要求交掉头费，否则不予开门。后来在民警的调解下，女司机支付十块钱，最终脱困。您可能会说，这个路面的宽度难道不能掉头吗？ 女司机认为她只是借地掉头，没有停车，而房主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对机动车驾驶人应该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向该女司机收取50元的掉头费，应该都是合情合理的。女司机无奈，只好报警求助了。 民警叔叔，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您看那合理不合理？我觉着刚才那个好心人，我怀疑他跟院子里的这个人呢是一伙的。为什么呢？第一，他为什么好心给我指路，指到了人家的私家院里？第二，他跟这个私家院里的主人的狗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相得益彰， 他跟那狗显得很熟。 我说这大姐，交完这十块钱您开车走吧。 不是，你谁大姐呀？你是不是跟狗你们是一伙的？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娱乐七十二变， 快来接酒吧里。你都看什么呢？ 看小说。 我看完了， 看什么呀？ 根据日本最新研究，薯条使用化学物质能够治疗秃顶，甚至有利于头发再生。 啊？嗯，薯条就扎完之后涂脑袋上， 头发再生？小柱。 哎，拔不下来。 废话， 你可不能拿薯条往头上抹啊， 就为长出更多更浓密的头发，你长得跟老玉米似的也不行。 我看了，这还是一个日本的什么横滨国际大学研究的，说薯条里的添加物啊，就是炸薯条里的二甲基聚硅氧烷，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可以让干细胞成功的大量制造什么呀？后面呢？ 没了，就制造就完了。小柱，你就看着办了新闻，你就敢往脑袋上涂？就看着制造，你就信了？ 啊，不行，咋的？毛囊胚胎？ 哎呦，幸亏是毛囊胚胎呀！要是制造出别的来，你就不害怕吗？ 不是， 人家也不是抹呀，人后面写着是吃啊。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猎奇看看这新闻，不是说我头发少吗？ 少、 啊。我需要吃这种这破薯条来 需要 生发吗？ 你要是饥不择食时候也需要。 谁饥不择食啊？ 你看人家说的大学教授福田十分肯定这个实验对人类有好的效果，说方法简单，很有利，我们希望这个技术可以提升人类治疗雄性脱发等方法。 问题是这他这薯条他油炸食品对身体健康有严重的影响啊，然后就为了生发吃那么多薯条得不偿失。不是 小柱， 你要听清楚了，目前这个实验只停留在老鼠表皮上，还没成功在人身上实验呢。你现在就信了，你倒是豁得出去。 我可昨天看见你看一个养生节目，我在你身边你都没发现，全神贯注，怎么何首乌酒延年益寿，补肝肾乌发的作用。 哎，还真是。 小猪， 我记得曾经有一阵儿说那个染发香锅呀，什么那个那些洗发水里都有何首乌， 就是什么乌发剂，是不是？ 嗯。 哎，小猪拿着小本记乌发，好，何首乌。 就记着这几句话。 生吃不是 生吃？哎，这句我没听专家说呀。 人家专家说是啊，经过炮制生用的时候清热解毒。 他就炮制没听见，就听见生吃。哎，炮制是个重要过程，那不是真的生吃。 而且啊，我继续的追踪报道一下啊，小柱还真去买了一个何首乌。 真的？ 你怎么看见的？ 抱回来 了。我看见了。 今天你抱回来就是何首乌啊，好大个呢。 而且啊，你这件事儿还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 很多人是谁？ 那个男的卖给他的时候说了。 说什么呀？ 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这个宝贝从工地里挖出来。 完，这一听都是套路啊。 那可不一定。 典型的骗人。 拿出来给小猪展示，有手有脚，却似小孩，人形的何首乌。 哎呦，哎，这个在老八仙过海里我可看过。 嗯， 这个张国老就是吃了他得的道，你就英国老了。 我还是个欧洲人是吧？ 而且说当时挖出来以后震惊了四周，里三层外三层， 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没见过呀。说这能成精的这个何首乌啊， 会跑，据说拿红线拴的才行呢。 我没见过什么人什么 首乌也这样，首乌娃娃 啊，会跑的真多呀。 人参娃娃，首乌娃娃， 你说句什么呀？娃娃的 人参能成娃娃，首乌能成娃娃？ 因为有白娃娃和黑娃娃，人参是白娃娃， 人参是瘦娃娃，首乌是胖娃娃。 所以嘛，当时把这娃娃呀往这个秤上一称，12斤。 你听 听，嚯啊，算巨婴， 长这么大。而且老乡们啊，当时挖出来的时候都说了，这怎么也得10几年，咱们也得几十年。 这成人形的何首乌都千年呢，才几十年， 老 水萝卜。 而且活脱脱像一个小娃娃，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形宝何首乌。 神话传说很多典籍里有记载， 可不，这次开了眼了。而且当时卖个小猪的这个人呢还说呢，这是一味中药，您知道吧？ 哎呦，何首乌都知道中药，多少钱卖给小猪？宝贝，小猪买得起吗？ 武侠小说您读过吗？ 这玩意儿可具有起死回生、延年益寿的疗效啊！ 那还是千年人参。 这个我倒是说它的功效没有传说那么神啊，可是确实是非常的厉害，特别是咱们这种长出来像个人形的，它因为它缓慢的。 确实，不过事实是如此啊，慢慢长，它人参和这都容易， 对， 成型不容易， 它得是受的日精月华，这个 那有 多少年的滋润， 那有点 长成这样。 过分胡说了，但是说确实是长大了不容易，12斤呢。 对， 小柱当时听了就非常之激动。 他激动什么？ 他联想了一下自己啊， 要成英国佬啊，就此得到了。 我还得骑驴，拿着剪板，嘣了嘣嘣嘣。 反正那想远了是也想了，但是近的就是能够乌发。你想人形的那得乌成什么样？ 对， 连脚趾都得乌了。 我连这肤色都改了，那就用一点都行，不是说把这黑娃娃就吃了。 你说吧，多少钱？多少钱我都要。 多少钱啊？这得要天价。 那人说250。 我一听张嘴就250是吧， 当时给300，别找了。小柱说我超一大便宜。 这个人啊他不懂行， 说的可真清楚， 山棒菜。 我得着了 那叫逮着了捡漏了。哎， 到哪都有这种不懂事上当受骗的。 嘿，他给我愣讲一故事。 嘿，按王大磊的话说这么明白，他愣是一外行。他把这何首乌讲的都透透 了。哪说理去？ 哎， 他也就是道听途说，绝没有自己弄明白这事儿怎么回事。 晚上那糊涂蛋，香晚上就生吃了。 炮制别忘了，生吃能要死。那何首乌也有毒。 后来当然也没敢生吃啊，确实这玩意儿硬邦邦的，生吃怕报销。 怎么炮制的？ 反正小柱子采取了一屋三吃。 一屋三吃， 这何首乌 怎么敢一屋了？ 连煮带蒸带烤，一屋三吃， 那叫手屋三吃。 你是真糟践东西， 喷香喷香的啊！ 何首乌有那么香吗？ 是啊，小柱也有点奇怪的，怎么吃这么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感觉呢？哎， 怎么了这是？ 这怕不是红薯吧？ 怕不是，说话够文言的了， 甭怕的。 后来一看新闻呀，说确实有那么一档子事儿，说这个一个谢先生啊，这真是从工地里挖出一宝贝，以为何首乌，其实专家一看就是大红薯。小柱的反观自照， 那小柱你离我远点吧，一次性吃了12斤大红薯，你就不胀肚吗？ 咱们下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大家好，我是专家。 哎，专家没有自己说的， 经过我们鉴定，这个宝贝呢并不是何首乌，而是一个大红薯。 专家这大的真狠呐，12斤呢。 我吃过这个蒸何首乌，还有炸乌片，还有这个何首乌干。 提醒大家啊，如果看到形状比较规则的，那肯定是用模子捣出来的，肯定不是何首乌。因为什么呢？何首乌生长非常缓慢，做假的一般都是用薯类的植物来代替，因为它们的生长速度很快，在薯类的块茎发出苗子之后就嫁接何首乌的苗过来，让人有一个错误的看法。 你别生气啊，还有点苗子是何首乌的，你是没耗子吃吧？ 禾苗。而且呢，何首乌啊不能长期服用，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对根有一定的损伤，但红薯12斤还行。 别胀得慌啊，这对胃有损伤。 这个事件中红薯也想发起急言，咱们听听。他先动的手，完了被识破了，要下锅了。你们还记得几年前的大明湖畔的肉灵芝吗？ 也是你变的。 下午2点钟，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 是我衷心的说声

牛，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谁有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就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 好房子 白天晚上 想要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用 到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康复医院， 哎呦， 谁闪呼吸机了？ 哪屋？ 不知道啊。 哎呦， 大磊，你问了吗？哪屋？ 忘了问了，你问问。 你们， 我问护士吧。那个谁，那个李大红，他住在哪个？ 啊，李大红哈， 住哪个病房？ 知道。李大红家人， 李大红家人 啊！李大红家人，李大红家人来了！ 哎，不是，这是医院吗？咱们来是医院，这护士怎么这样啊？ 没有，人家说呀，李大红的家人来了。 家人？ 啊，你们是李大红的？ 啊，我是李大红的朋友。 啊，我是街坊。 啊，对， 啊，这是他男朋友。 啊，对， 他街坊，他街坊。 的 街坊，街坊。 哎呦，哎呦，瞧谁呀？谁这个？哎呦，谁呀？ 不是我，看我妈，我她是我女朋友，那是她。 我不是，她是男朋友。 不是，我是街坊。 哎呀，胖子， 等半天没人告诉在哪屋？ 这屋。 对，这屋。啊，李奶奶有人看见来了。 李奶奶。 是小柱吗？ 是我，是我。哎，你快躺，你快躺着。怎么连眼睛都蒙上了？ 这是我摸摸， 完了，看不见了。 你听见这个声音？ 大磊吧？ 对，你摸的也是大磊。 大磊来了，大磊。 怎么了？这是您还挺得住吗？ 坐这儿，我摸得着你这。 怎么了？这是？ 最近工作忙不忙啊？ 咱们谁看谁来了？ 哎，李大红，我看你这没事儿啊。 还好吧，见着你们我心里高兴。好多了。 不，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你从头到脚，人说说怎么回事？ 不能说 啊？什么事还不能说？ 要不然你跟小花说，你不方便跟我们男的说。 我爸我大磊听了生气，找他男的算账去。 谁呀？怎么了？ 那 他是电视台的，要真那个什么，他电视台能给曝光。 哦，那我说说。 嗯， 大磊呢？ 就这你摸着呢。 哦， 这都不知道，触觉也完了。 大磊，你坐啊。 我坐着呢， 随便坐。那我给大家讲， 还让我随便坐， 甭客气，都跟自己家似的。那我给大家讲， 谁在医院当自己家？ 那天吧，晚上我是加的班，完了挺晚回去的，都得23点了。嗯， 你就说夜里11点就完了。 哦，我独自走在一条小路上。 好想大了。也不知道他最近好不好。有一阵子没见他了，他还记得我吧？他还喜欢我吧？可能是太忙没来及给我打电话，那我又为什么没给他打呢？那天一不小心把他号给删了。我还得管他们要号去。 哎，我站住啊！ 没记住啊！ 站住啊！ 大娘有什么事儿？找哪条路？您说。 大娘， 片我熟。 嘿嘿， 你不是个大娘吗？ 一人回家呀。 哦。 害怕不害怕呀？ 不会吧，我自己都这边熟着呢，不会要天天走。您去哪边我给你指路。 甭给我指路了，我给你指条明路吧。 哦， 要么把之前的东西放这儿，要么看见这个了吗？扎哪儿可都疼啊。 大娘，你怎么干这个呀？ 谁大娘啊？ 什么眼神？谁啊？ 你们干嘛？你们这是？ 这儿有一小妞，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要干嘛？ 干嘛？告诉你说， 大哥 要钱。 大哥，大哥，大哥， 甭废话， 我来。 我 不用您， 没什么钱，我又不是不给你们，真没什么钱。 来，别让废话，小妞，快点。 我兜里就100块钱， 还怎么着啊？ 100块钱，这年头100块钱也敢出门？ 我是天天都这头。 你带100块钱，你嫁得出去吗？ 甭废话，赶紧的。 那我有喜欢的人。 你甭废话，我不听这，快点把钱拿上来，别让我们。我告诉你，这家伙扎哪儿都疼啊！我告诉你啊。 给你。 哎， 这就100。 行了吧，那我回去了。 站住！什么？拿100就想走？要光100你就走不了了，知道吗？ 这小妞缺根弦儿吧？我来。 你才缺根弦呢！你说谁呀、啊？ 说你呢？ 说你。 就带100块钱。 就带100块钱。 手机呢？ 手机我不能给你，这里边有我跟王大姐的照片。 谁？那谁啊？ 我男朋友。 男朋友来不及了，赶紧套手机。 不能给，这我刚要的我男朋友电话。 带不带首饰？ 还有照片，我都不能给。我别的没有带过。 你是不是不认识什么叫刀啊？ 我认识，我妈炒菜做饭都用这个。 不用炒勺吗？ 都拿这削啊。 对。现在我就拿这削你。 他妈炒菜都拿刀削啊，菜刀剁切他们 削。大点的我们家也有一套的，总这么大，都这么大。 行，我不上你们家买菜刀，这唬不住。哎， 哦， 这认识吗？ 什么呀？黑不隆秋。 真不认识。板砖。 这个我们家有。 这个你们家还有？ 啊，我阳台砌那个我那家阳台要盖小厨房吗？几千？ 阳台盖小厨房， 厨房改阳台了，是不是？ 手机不交出来，今儿这板砖，我告诉你说，你看见吗？我啪！ 你别给扔出去，我还得捡。 捡回来！我告诉说，我就砸死你！ 砸死我？ 怎么着？ 你敢？ 我不敢。 你知道我这是谁吗？我？ 你这是谁啊？ 他谁啊？ 不认识。 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跟我这叫板，你找死啊你！看见没有？ 谁啊？ 这什么？ 手机。 我这个。 包。 不是这个。 什么？ 板砖。 哎，我这怪呢？ 我没捡过来，他拿着了。 我告诉你。 怎么着？ 要敢抢我和男朋友的手机里边的照片。 谁要的？ 我就跟你拼了命了。 你拼命要干什么？ 哎，别讲！哎，你别乱砍啊！我不讲啊！ 不是我，是我让你认识认识。 哎，别讲！哎呦， 看见没有，血下来了！ 哎呦，大哥，看我血下来了！ 你血没下来 啊？ 他血下来了。 往这儿看，我脑袋这儿，看见没有？ 啊！ 你们要是敢抢我手机和你王大脸的照片，我就打死我自己！ 哎呦，咱碰见女流氓了，快跑！ 快把你们手上值钱的放下！ 哎呦，赶紧偷！哎呀，没有一件，快！哎呦，就哎呦，咱这上天桥看杂技来了！ 哎呦，你那100块钱， 大姐我没钱了！哎呦，这王大磊是练什么的？ 不知道，这没看见。 王大磊和我的独照。 快走，快走，快走！ 你敢跑？你跑？你跑？哎，你跑？就是这样的，我保护了我和大雷 啊， 我们俩唯一的这个独自的这个 PS 过的照片， 还是 PS？ 那什么，那你赔偿吧。 我什么赔偿？ 他说让你赔床。 我听清楚了。 这事儿呢还真是个实事儿，在沈阳啊，有一天深夜，郊区的土路上，喝醉了酒的男子看见独行的年轻女孩，心生歹意，打着借手机的幌子欲行不轨。这女孩也是刚烈啊，竟然是顺手捡起路边的砖头砸向自己的脑瓜，男子被吓住，女孩趁机成功的逃脱了。 后来根据女孩提供的男子左臂有纹身的线索，警方很快将男子抓获。 这个犯罪嫌疑人交代啊，他平时是拉三轮车生意的，事发当天刚跟女朋友分手三个月，他想抢劫这女孩。当天啊，他是临时起意，寻思要跟这女孩怎么怎么样占点便宜，结果发现他身上钱太少了，又这么刚烈，害怕把人家自己真砸死，这事儿就大了，所以一下就把他吓住了。 犯罪嫌疑人后来自己呢是非常的后悔，直说这事儿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可见学业开专多么重要。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街酒吧里，哎，边吃边看吧， 一点新意都没有。 是是， 怎么着不能那个边看边吃呢？ 哎，能不能边看不吃啊你？ 那我还是吃吧。你有什么节目啊今儿个？ 有什么可看的节目？ 不知道啊。 最好看的就是咱们中午看那个。 哦， 现场说法。说法。 你别学人家，咱看人家的啊。 现场说法，说法。 我最不喜欢这回音。 各位哎朋友们，今天呢，我给您讲这么个小故事。您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请于今天下午4点之前来取，如果不取走，我们将强制执行。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2900000000。各位，您接过这样的电话吗？很明显，您呀、啊、上当了。咱们看看这节目内容，行不行？ 是您李先生差一点掉进了骗子的圈套。虽然在此之前，李先生像很多朋友一样对电话诈骗早有耳闻，但真接到骗子打来的电话时，李先生一时间也没了反应。怎么说呢？也就是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 哎，我头一回听电视里这么解释一名词。 直到冒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让他在银行柜员机上操作转账时，他才觉察受骗了。 大傻帽吗？这不是 事情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将骗局揭晓 揭晓揭晓揭揭揭晓。 打进电话利益相忧。10月15号8点30分，李先生接到手机号码为186，你呵呵呵呵的男子打来电话。 就这点没听清楚。哎呦，逛了逛了电视。 喂，请问是李先生吗？请问是李清家先生吗？您的手机号为16866，对吗？ 您要是说清楚就对。 您的身份证号是110110100000000。 啊，对，尤其有那叉啊，对。 哎，好， 您什么事情？ 我是人寿公司保险工作人员。您呀、啊， 不是，您是什么的工作人员？ 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是人的我也管，寿的我也管， 人也管，寿也管。 我告诉您啊，您啊有一个年底分红 啊， 是1250块钱退回我们公司的，我就三个月了，您都没取来，您是不要了呀，还是就不当回事儿啊，还是不要啊？ 没，我没不要啊，谁说不要？要。 什么？您找谁要什么要？ 我要这钱 啊。是这样啊，这退回来之后这钱也到不了您那儿了，是不是？这个 怎么办呢？ 哎呦，来不及了，今天就是办理领取这最后这红利的最后一天了。您这个1250多块钱虽然说对于您来说不算什么钱啊，但是我们公司这不给您。哎呦， 哎，别不给 这样吧。我把我们公司的号码啊、保单呐、啊、什么这号码都给您打过去，工作人员呢也给您办理，行不行？ 好，太好了，谢谢您。 哎，您的保险号码是91250，然后我们公司电话是010-741-741-741， 对吧？对，没错。 哎， 我们先把诈骗事件 暂停在这里。在这段电话的诈骗录音中，您可以看到对方通常会冒充单位工作人员或者是受骗者亲戚朋友同学等等的熟人，获取您的信任和好感。其次，中奖啊，办理各种优惠啊、退费啊等等这样相关的一些诱惑，也可能让您落入陷阱。李清佳先生就是因为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他的姓名，而且他的确也在这个保险公司投过保，所以才对电话深信不疑。但是呢，我们又很奇怪，为什么骗子博取受骗者信任能如此的驾轻就熟呢？我们也接下来做了一系列的暗访。上课啊， 这开始上课了。 今天咱们这个课还是非常全的哈，同行们都来了啊，我无非是跟大家交流一下业务经验啊，互相取经，好吧？ 好。 既然咱们要骗，当然了，咱们也可以叫做创作。 这骗就叫创作，我头一回听说。 我们这种创作呢，可能不同于这个影视剧作品，但是有点相似之处。 对，他们叫编，咱们叫骗。 我们哎，其实呢，我们应该美化我们的职业。 嗯 啊，不能张嘴骗，闭嘴蒙。 对，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做一些思想的火花， 趁人不注意， 头脑的风暴，还有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灵感嘛。 哎， 尝试。 他说 这么一说完了，我觉得我高尚多了。 是，他这么说，反正他自己都信了。 嗯。 咱们呢彼此互相信任啊，你信我来，我信他， 怎么不信自己爹和妈。 不管怎么说，我呢毕竟也是骗了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了啊， 工作 也在自己的岗位上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编出了一个小本子， 哦，手抄本， 我们的工作手册创作剧本，现在呢发于大家，我们共同研讨。 哎，这个工作手册跟创作剧本都是一回事吗？哎， 不要抢不要抢，都有都有， 你看见吗？ 哎，我的本怎么没了？哎，你不要对自己人下手嘛。 郭老师，我是缺一本， 内部学习你也不能动我的呀，对不对？ 我是缺一门。 好好好，我兜里还有一本给。好，做任何的工作，特别是我们这种有一定危险性的 啊， 哎，有一定挑战性的，就尤其做好准备工作。下面我们要好好的设计一下， 咱们这行业给买保险，哎， 对诈骗对象进行的对白和语音播报的细则。 哎，我没听说培训之前没说要先给对象下手。 不是，就是咱们找到的那些目标，那些猎物。 哦，对方，那先从对方，怎么才从对象下手？ 我严重的提出批评啊！头两天呢，大头在北京地区进行诈骗的时候，打个电话，他自己是广东人，没有修改口音，用广东口音模仿了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民警，还说自己是老北京。 他那样还敢说自己老北京，这么利索了我都不敢说自己老北京。 张嘴是这样子啦，闭嘴是你搞什么搞啦，还说自己是老北京啊， 真是。 所以呢，希望大家针对不同地区的诈骗啊，不同单位不同地片，你们要与当地信息吻合啊，尽可能的提供一种真实的啊，创造一种仿佛如同身临其境一般的这个剧本的背景吧。 剧本的背景， 我想明白了，咱们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啊， 就是学的这一套方法之后会有的放矢。 好，下面我们请两个学员上来试验一下。 哎， 你得多锻炼，上手。好吧，这样 我得跟他们上手啊， 老师手把手的教你一次，好不好？ 哎， 这样子，你呀，找个对象。 老师，他们这还管找对象呢？ 你找个受骗上当的对象。 哦。 电话号码这都是咱们从别的地儿信息买回来的。 那就投一个。 随便挑一个，挑一个啊。 投一个，投一个。 然后我在旁边盯着。 啊。 怎么着？看我嘴型。 哎，看您嘴型是吧？老师，我跟他用什么口音说合适？ 广州地区的。 哦。 喂， 先生你好啊。 喂， 恭喜你啊。 怎么了？ 怎么了老师？ 中奖。 中奖了。 哦，中奖了。 中奖了。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祝贺您祝贺您。 哎，我祝贺你啊，磊中奖了。 哦，我中奖了。 磊中奖了。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哎，不用客气。 再见。 哎，我还没说完了。 啊，哎，没说完呢。 没说完啊。没说完呢。 谁说说 恭喜他。 恭喜你。 一万块 啊，一万块。 什么呀，我中一万块什么呀？ 一万块。 那怎么着 哎呀，你好幸福啊，你得领奖了。 手续费。 对，领奖，但你不能白领，你得先交手术费。 手术费？ 不细不细。 我知道不细，我胖着呢。 手术费？ 什么手术费呀、 啊？不细，你得让我来办手续啊。手术费啊？ 哦，手续费啊？ 对，手术费。 哎呀，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哎，手术费。 哎，好，交，给你交多少手术费啊？ 那这个老师多少手续？ 三天。 三天。 三天？我给你交三天的手术费。 三天。 哦，三千呐。 哎，各司买这三千。 哦，你给你做一天手术，交三千呐。 不，手续三千 啊，手术费，我学你说话啊、交三千块钱手续费。 对，那磊现在要给我汇款， 现在就汇款呐？ 你不汇款，我怎么给你办手续啊？ 兄弟，别喊了 啊，甭编了，我全明白。 老师，他听出来了。 我的声音来了， 你 是太让我 伤 心了。你家里有什么事儿？上周我去澳门玩，然后那个我输了，欠点高利贷，我怕那个回家有个老婆什么的有没有去看出来，他们就老怀疑我这个玩儿。师傅，你看，不着急的话，能不能借给我点钱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你那个这样，你先那个借我点钱，然后我那个度过这个难关，然后那个下周一我就回去了，然后咱们一起聚一聚。 你要借多少钱？ 我就借那个三万块钱吧。 三万？ 啊， 我没有那么零的钱，三十万还差不多。 三十万，反正我用不了那么多，反正是你这样吧，完了你的话打给我钱，然后我用完，我这么一说，我那个也把债给我还给你。我知道你人好，那个这样方便把那个钱打给我吗？打到我银行卡上。 我没有卡。 你办张卡呗。 我没有身份证，我怎么办卡呀？哎，我有公交卡。 公交卡不行了。 那你这样吧，你打听好了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哎， 先锋，拜拜。又来了。 40包总的30包茶叶，功夫茶具是方便您品茶的。这30包茶叶和茶具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我们是通过快递给您寄过去，您到时只要自己支付一下运费就可以了。如果您喝到我们的茶叶感觉还不错的话，麻烦帮我们品牌做一下宣传，您看可以吗？ 你们这 好。 哎，你好。 我们这边给您寄30包的茶叶，加一套青蛙瓷的功夫茶具8件套，货到付款是要100块钱的，可以吗？ 我这里我是卖那个泸州老窖的呀，1573，以前一套只要1888，现在只要888。我们也是搞这个活动，你要不要？ 要个毛线！ 大家生活工作中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我本身呢也是公安民警，大家也有这种类似被骗的经历。当然，如果说真的，被骗钱了。第一时间应该报警。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dirty, dirty cheat to the world. You could have been getting down to this sick beat. My ex-man brought his new girlfriend. She's like, oh my god, I'm just gonna shake. And to the fella over there with the hella good hair, won't you come on over,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Yeah.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